Hello， 各位朋友啊，大家好啊，我是杰拉德啊， 我是郑通利， 仲有我神秘老威啦， 唉，又是我哋三个喺度噏噏下啦，又喺度， 哇，你唔冻啊你？ 好热，今日35度哦， 好冻咯， 热辣辣， 系咯， 内心火热嘅， 系咯，好兴啊嘛，喂，最近好似有一单新闻话咩咩咩，美国个唔知咩鬼民调定点样搞个咩快乐指数咁， 盖洛普啊， 系啊。快乐不快乐，快乐指数。 全球全球快乐城市啊嘛， 系咯，咁啊， 所以你好兴啦， 好兴啦， 听完好兴， 系咯。 虽然香港系第七名不快乐嘅地方， 起码上到榜啦， 出名噶都， 系啊， 都威噶， 威， 哇，摆埋同伊朗啊，咩咩嗰啲摆埋一齐， 以色列啊， 乌克兰啊，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正啊啲咖啡。 所以都几特别喎，香港 唔系哥伦比亚啲女正咩？ 哦，唔知喎， 嗰啲咩环球小姐唔系好多都哥伦比亚咁咩？ 哦系， 哦唔怪之，哦 佢啲特别去培养去 培养去做 环球小姐、世界小姐嘅， 系咯， 啊好似嚟咗题喎，我哋 哥伦比亚关你咩事咧？咁啊，讲到话快唔快乐，咁其实睇翻唔好讲唔系快乐先啦，快乐榜咧，其实台湾都有份嘅， 有啊。 亚洲最高个系新加坡嘛？ 新加坡 排第几啊？ 排第20几嘅， 27 啦。 台湾系31啊？ 台湾30几， 咁香港系71， 香港71， 中国好似79，系哇，争 台湾其实高过好多亚洲好多地方。 我以为 即系除咗新加坡之外， 即系台湾亚洲排第二啦。 系啊系啊系啊， 我以为中国会开心过喺香港嘅， 都有人开心嘅中国就 佢系。你都識啦，你都識講啦。中國咁大，14亿人，開心嘅可能得個500万， 哇，多過香港， 已經高過香港啦。 500万可唔止500万，可以攞幾千萬出嚟 嘅 啲人。 唔係咁，佢係抽樣嘅，抽500个樣本咁樣去問嘅。 不過呢啲統計通常都係叫大概嘅， 大概啦， 唔係分析一個個案咁樣。 只不過好奇怪就香港點會係喺嗰個咁多其他國家不快樂嘅國家咁、那個。几特别咯， 要睇下佢统计个项目系， 即系通常不过啦，系打仗啊，又或者饥荒啊，又或者各样 治安劲差嗰啲咯。不过唔好讲香港啦，我哋离开咗香港咁耐，我哋唔知而家香港快唔快乐啦。我去香港玩几日咧就好快乐嘅，因为玩啊嘛。咁但系台湾咧，台湾都排成30几喎，系嘛？ 都前面啊， 即系快乐指数。 快乐指数其实你都算前面。 咁你哋咧，你覺得台灣有咩？冇人講人哋啦，講我哋啦。 我哋 台灣有咩快樂 啦？係啊， 其實 快樂或者不快樂都可以講下嘅。 嚇、啊，有咩快樂先啦？ 咁喺我個人身上，我覺得快樂多過不快樂嘅，基本上。 冇計啦，大佬，咁整唔過你啦。 基本上係咁嘅，唔係嘅，唔一定嘅，有啲走唔甩嘅都不快樂㗎。 咁有啲劈完友翻唔到香港，嗰啲唔快樂都要踎喺度㗎嘛。 咁以我個人，我覺得最快樂就係、是。居住环境啦，即系对我嚟讲，我会觉得好舒适啦，系咪？ 哇！你嗰度2000几尺，梗舒适啦， 豪宅。 你话我厕所啊？你知唔知？哦，普通啫，普通啫。咁啊，即系因为基本佢唔似即系其他地方，楼价咁高啊，各样住房嘅压力咁大。咁台湾，尤其是台中，我哋拣台中，最主要就系房价之前系平啦，地方阔落啦，咁住起上真系特别爽嘅，咁就。 咁所以而家楼价贵咗啦，咁但系其实租金都唔贵，其实都 OK 嘅，系咯，租金冇点升过。 感觉上好似同十几年前都差唔多嗰啲租金， 升咗少少啦，啲啲啦， 好少啊，升到1-2千嗰啲， 都 真系好， 都好犀利噶。 你房价升咗有啲几倍噶咯， 好犀利。我大学读书嗰阵租一个套房3000几台币一个月，而家5000蚊一个月嗰区。升过1000几蚊，几犀利啊！20%噶，30年升咗。 咁样噶， 系 你想唔升啊？ 5蚊嘅加1蚊，可能嘅百分比好高噶。 你知道升5% 都卖晒报纸闹噶嘛？嗰啲乜 报纸要暴动噶咯？香港 咁严重。 系啊， 我觉得就好平咯，即系租金啊、住房即系够阔落咯。咁啊，交通我觉得自己即系因为我平时揸车嘅。咁啊，路又阔落，咪冇乜人，即系唔使下下又即系。 唔系话台湾啲交通好乱，你唔惊噶咩？ 唔系睇你点揸嘅啫，好多嘢。如果 讲真危险，我反而系觉得香港好危险嘅揸车。 吓，点解啊？ 因为啲人揸车系急噶嘛。 香港你有冇揸噶？ 我未揸过嘅，我坐人车嘅。咁佢哋下下都抢位嘅。 佢一小段路都抌好快噶。 点知啊？前面应该红灯噶啦，已经。 都仲踩油啊？ 都仲踩油抌噶。 嗰阵时我哋载啲女咧，红灯先要踩油。 唔知吓，嗰啲系电单车啫。咁你揸车唔需要噶嘛？咁佢明明前面停晒红灯位，佢仲要冲踩埋油过去急停咁样， 即系都唔知搞， 唔知为乜 排位啊？即系赛车排位咧， 惊俾人摄到位， 系摄到位 啊！即系头先讲啦，住屋啦，交通啦，我自己觉得揸车几舒服啦，饮食够平啦，选择又多， 嗯， 即系我觉得 OK 咯。呢啲唔系话即系下下俾晒啲大集团去垄断晒，食嚟食去都系嗰几间， 嗯， 即系大乜大物咁样嘅，系咪？ 系咯， 咁美嘅我系。 美嘅美咩咧？ 美心 美嘟 哦，美嘟哦 ，OK。咁啊，因为台湾比较着重好多小餐厅嘅， 即系个我香港翻工年代，即系我香港做嘢年代，日日都美嘟嘅，因为美嘟喺屋企楼下啊嘛，日日咧， 哦、 应该一 饭堂嚟， 一个月30天，我谂都有26日喺美嘟食嘅啦。 系咯，咁你走唔甩嘅啦，呢啲大集团餐厅。咁我觉得即系前三名，我觉得好快乐嘅呢方面咯，咁啊，當然仲有好多嘅，譬如交啲朋友啊，做生意上面嘅識嘅朋友啊， 靚女有冇多啲啊？ 靚女呢、這個就你專業啲， 又我專業啲， 可以講下嘅。 啊，咁繼續啦。 睇你大家做其他快樂嘅嘢啊。 你快唔快樂啊？ 我啊，快樂 啊。 咩？即係除咗話住嗰度真係舒適啦，近時唔淨止喺香港啦，嗰啲地方就佢嗰啲缺點我唔講啦，依度咧真係舒服 快樂啊嘛， 要快樂，要舒服，安全啊，俾我安全感啊， 好、 哦，係真係安全感。我老實講，我而家租嗰度咧個窗口咧，一打開咧， 你有冇好唔安全 嘅？ 我喺大陸真係唔安全嘅。 我大陸 咁我頭先冇話香港，我話近時住嘅地方啊嘛。我依度即系我 相对嚟讲， 我住咗依度真系要人爬入我屋企咧，系好简单嘅事。 呢度 啊，但系我好安全，因为冇人爬入嚟。 哦， 我头咗住嗰个几个月，真系有啲担心。咪、嗯、冇一个，我问下面保安话，依一带都冇咩抢劫、偷嘢、小偷入屋嗰啲乜事都冇。 哇死啦！出完街之后，可能即刻嚟啦， 即刻嚟我区。 听完之后，哇！ 即刻搜索 啦，听到 住嗰度咯。住 郑康年住边头嘅，即刻擒枪入去。哦，正 咁啊，住啦。但好静嘅。譬如我屋企人过嚟夜晚瞓觉咧，佢话静到咧个耳嗡声。 哦，耳鸣啲。 耳鸣嘅，因为嗰度又唔系大嘅马路区咧，嗰度。咁啊，平啦！ 你系咪呢间屋有问题啊？有辐射定点样啊？嗡嗡声， 一定系啦，夜晚 蚊嚟噶。 你知唔知正到系隔篱，可能隔篱屋嗰个拉咧响咧，我听到。 哦， 哇，攞命啊！咁啊，安全静呢啲好紧要，咁人会放松咯。咁另一个我系对我非常之重要，同埋非常之 感 恩嘅快乐嘅就系医疗，因为我有长期病患嘅。 哦、 我是枕住每个月都要睇两次医生。我在近时啲地区咧、就系医唔好啦，又收得贵啦。呢度又医得好，又收得平。咁我系我净系我愿意系你咩劳健保嗰啲，你就算系我俾咗你唔俾翻我都算。即系我老实就讲，我呢度医咗成80,000港币噶啦。 醫咗成百幾萬， 但我唔需要，即係我當然 保險 費我當然要俾啦。咁其他嗰啲掛號費我要俾啦。其他我啲唔使俾。如果喺某地方，我已經破產入醫院，唔係人 破產 去呃錢坐監，然喺監獄裏邊申請醫療，咁可能會有醫療。即係近時，如果某地方 咁悲慘， 係啊，所以。对我嚟讲，医疗对我好紧要，所以我好开心。 哇，使咗100多万，咁我哋帮手高好多， 我贡献咗唔少噶。 系咯， 我贡献咗30年噶啦，健保。 我几年就同你用， 所以你都 我都10年咯，贡献咗11年噶咯，我都。 咁你 但冇乜点用过喎？ 假医疗保健 有嘅，得人洗下牙咁样嘅。 我洗牙都几年嘅都洗啦， 但系医疗嗰个计法又唔系话。 即係對一個社會嚟講，整體嚟講，長遠唔係咁睇嘅。 嗯， 不依個係超話題咯。咁起碼依兩樣嘢，你話嗰啲交通啊，咁我啊冇車嘅，我搭巴士搭得，台中搭巴士又唔使錢嘅。 哦， 即係咁就依三樣嘢已經係好似人哋，好似人哋講話狼有餘金啊。 嗯， 你咩意思啊？嗯，即係我錢袋裏邊有剩錢。 哦， 咁嘅意思。呢三样嘢我开心。 阿杰大点解啊？ 我开心差唔多啦，都系屋啦。首先，嗯、香港系游牧民族嚟噶嘛，我住过好多区啦，其实。 啊， 唔系，就算同一区，我都住过几间屋噶啦。因为 你香港嗰阵时都住豪宅噶喎，好似 豪宅点豪华？ 好早期。 哦，嗰啲咪其实当年唔系叫豪宅嘅，咁最即系人生喺香港嚟讲住得最好嗰个叫做康怡花园啦。当年嗰时叫高尚住宅，佢又唔系叫豪宅嘅。以前啲商人都好老实嘅，嗰啲叫即系靓啲屋叫高尚住宅，佢唔会系咪呢叫豪宅。嗰时豪宅一定系嗰啲咩啊？ 半山 咩坚岛啊嗰啲，而家百五尺都豪宅啦，而家即系而家越嚟越后，即系近呢十年， 我哋买啲豪翻去摆屋企都叫豪宅 咁啊，以前我记得啲报纸都系话咩高尚住宅咁上，即系佢哋唔会好离谱咯， 系唔系都豪啊？ 即系当时系未有商品说明条例咧， 嗯， 都好老实嘅啲人，即系 咁、你好 就好唔好 啊，大佬。 咁你系唔知嘅几时开始变咗咩？即系百几尺都话豪宅咁，唔知几时出现啦。咁住过下咁啦，但系都系住过好短日子啫，因为住嗰嘅期间我嚟咗台湾读书， 嗯， 翻去冇耐就买咗楼啦， 即系冇享受到， 冇乜 攞住过 cash， 嗰嚿啊， 系好低价卖啊！是好低价买啊，冇乜 cash 攞返嘅。不过好想买嗰阵得仲劲平嘅。咁呢啲唔关。 翻咗几多番 话题。好似买嗰阵都係返，如果以个楼价嚟讲好似两倍定三倍。 哦，但都算平我嗰阵时。而家到而家计可能已经十几 倍。如果而家计应该三十倍啦，升咗。 哇、 欸。总之我哋讲买嗰康怡呢四十几万囉。 咁大， 唔怪之嘅。 咁我哋百几万卖出去嘛，咪三倍咯。咁但系而家成千万啦，唔系几廿倍啊？二十倍啊？ 攞命！ 但系人工有冇升过二十倍啊？咁啊唔知啦，唔讲啦。咁啊住一定啦，咁呢度都千几尺啊，租金啊港纸四千蚊啊，咁都几爽嘅。交通就我就。睇情況啦，一家出去可能會揸車嘅，平時一條友啊都會搭巴士嘅，巴士都好方便啊嘛。 嗯、 我唔明點解好多人話唔方便啦，咁嗰啲唔關，我唔好你講啲啦。總之我覺得好方便喺台灣搭巴士， 台中 有 Apps， 台北仲方便啊。 台北梗係方便啦。 台中我覺得好，台中叫方便，台北叫好方便。因为我去到我成日每个礼拜都要上台北噶，我一定搭巴士啊。咁除非半夜啦，半夜只有的士啦，冇计啦。即系港波嘅时候都半夜，但系平时都系搭捷运啦、巴士啦。台北系更方便呢啲交通，同埋佢真系方便。台北嘅捷运唔系香港咁，我好似之前都有提过嘅，好似香港咁，你转车焗你咩太子站就呢条线 A 线转 B， 即系观塘线转荃湾线一定系 好多人， 净系得太子站可以转嘅、嗯。当然你话啊旺角都得啦，咁其实都系同一条线啫，佢哋唔好玩啊。 又系塞噶啦。 但系台北佢有好多条线噶，咩板南线、咩淡水， 兜咗个圈啊嘛。 咁咧，其实你冇由 A 站去 B 站咧，你真系要研究个图，边度转系最方便、最快， 避开最多人嗰。 因为好多站都转得车嘅， 嗯， 即系你可以想象，如果香港去起条。即係香港好似台北捷運咁，佢願意起嘅，譬如長沙灣起一條鐵路去到石硖尾，咁你觀塘線其實已經可以喺石硖尾轉車噶啦。 哦， 即係另外咁樣去諗啊。 但石硖尾嗰啲低端人住喎，佢唔會起佢俾佢住喎。 有呢個唔關我事啊，我即係舉例啊，即係如果香港地鐵同台北用台北捷運個概念咁樣起咧，就係咁樣咯，即係一條線立過去啊，咁啊。咁你會覺得好方便咯，咁啊交通嚟講咁咯。另外依家係以前啦，而家都冇乜啦。 邊啲咧？ 三十年前嚟到好多靚女啊， 嗰啲開心 點？唉、哎，好開心，哇，勁高啦！我未曾試過喺香港喺街可以識到女仔嘅。 係咁樣噶？ 我未曾試過。 多數喺床上面識女仔。 香港 必有機會啊，因為同學，因為同事啫嘛，即係當年啊。喺度搭下巴士可以識到，等巴士又識 到。食個麥當勞， 去麥當勞都識到，去到邊都可以識到女仔嘅，哇！好犀利。 我唔怪之得傑達咁中台灣啦、 啊，呢個先係最快樂。 明白。 快樂指數爆燈咧、啊，呢、這個簡直 個加權指數嗰個佔咗 60% 就 係。唔係，好似你都唔少喎、 啊，冇你咁經驗咁豐富。 你差唔多啦，去出去威你都識，幫我識添啦。 啊，咁仲有咩快乐指数呢？ 跟住快乐啊，做嘢都好快乐啊！我好希望做嘅坐上主播台啊， 即乜都做晒啦，梦想达成啦， 做得都做晒啦， 过得咁快乐、 啊，又可以 呢度可以俾你尝试好多你可能喺近时嘅地方系谂都谂唔到嘅嘢，即系咁样，我谂唔到近我过到嚟先，啊，原来我咁嘅写人料都可以写本书出嚟，呢啲我近年谂都冇谂， 俾钱就得噶啦。 咁你啲真系你自己写嘅，唔通话你嗰本唔系相簿，唔系好似呢啲靓模咁样影幅相咁 样去实咁又写真嚟噶嘛？台湾 即系好似香港好多出咩才女出书咁，成本书错字连篇咁，香港都出到嘅。 咁 俾钱得 啲靓模全部写真集影相嘅啫，字都冇嘅，咁都可以出到。 我呢样嘢几廿年嚟都有噶啦，即系都唔。应该都唔关台湾香港事话，即系俾钱就做到嘅嗰啲嘢，即系应该都冇乜关系嘅。 咁我哋最主要讲咗好多，即系我哋亲身感受啦，台湾即系感觉快乐嘅方面啦。咁不快乐咁点睇啊？ 不快乐啊，不快乐，要差唔多时间咯，系嘛？不快乐，下一集再讲下咯。 补充下 咧，不快乐，即系大家都知道台湾啲缺点啦，所谓系嘛？ 好啊，好啊。 好啦，咁啊，下次再倾下啲不快乐嘢啦。 好。 拜拜。